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2集。 陆教官。 这天陆延辰在教学楼拐角的一个吸烟区抽烟，两个女学员从身边经过，叫了两声陆教官，他抬眼象征性的应了声，目光肃然冷漠，应完声继续翻手里的学习资料。其中一个眉眼成熟些的女学员出声： 陆教官，徐教官说那天测试我们的炸弹是你一手包办的，徐教官还说你是拆弹爆破双修的鬼才。 陆延辰手里的资料是英文的，毕竟不是母语，又有很多专业术语，很难不费些心去看。于是听到声音后，先递来无情无绪的一眼，脑子里还在想着手上指头里的东西。见到这种眼神，俩女学员都有些心虚。陆延辰慢慢地将自己从资料里拉出来。 不止我，很多做排爆的也都是爆破高手，以后到一线你们就知道了。 解救人质时，既要炸开障碍，又要不伤到里面的人，那寸劲儿更麻烦，远不是想象的丢个炸药包就完事儿了，那都是人命。搭话的女学员仿佛受到鼓舞，笑了。陆延辰打量他们： 你们两个学号多少？ 我是156，他是159。 这种在课上讲过的问题，下次再问直接扣学分。还有问题吗？ 没了。 陆延辰合上资料，将搁在一旁石凳上的帽子拿起来放到资料夹上，一路向二教走去。在基地的日子一晃而过，陆延辰回归小家那天已是4月初。推开大门，归晓正坐在沙发上给秦小南包山竹吃，大拇指往黑紫色的外壳尾端一按，弄裂了果壳，白嫩嫩滑溜溜的果肉塞进秦小南嘴里。 这东西营养好，每天2个。 好。 这么甜滋滋的东西秦小南头一次吃，真是好吃。吐了果核，就听见归晓说了下一句： 你看啊，我们给你吃好喝好，又不用做家务，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，就这么一件事一定要做好啊，否则吊起来打。 哦。 秦小南将果核吐在手心里，哦了一声。陆延辰走过来，归晓听到声音，马上将剩下的山竹往秦小南手里一塞： 喏，吃完去背一篇范文。 话音没落，人已是光着脚就从地板上跑来，将陆延辰的手一挽，那心情和献宝似的。 你回来啦！我买了鸡肉，还有土豆，还有好多香料，还有烤炉，还有羊肉、牛肉，好多肉。你做大盘鸡给我们吃吧，还有烤肉串。 大盘鸡？好。 大盘鸡他没试过，不过应该不难。陆延辰应了声，给秦小南递了个瞧不起的眼色。没有被任何人驯服的小孩，最终还是栽在归晓这里了。秦小南也回了个陆叔叔你也差不多的表情，只流血不流泪的铁汉形象早已崩塌，进了这门还不是要挽起袖子做家务？一整个月没见的一大一小好朋友，没有任何语言交流。秦小南主动回书房去背诵归晓留的家庭作业，有意将空间留给他们。陆延辰将外衣脱了，进厨房拿了个比较小的长形尖刀，熟练地给土豆削皮，一块块很有节奏地掉在不锈钢水池里。归晓将脸挨到他背后，隔着衬衫好像能听到那有力的心跳，自己的心也随着一下下调整节奏。 我还以为你会特别脏的回来， 离家30天还能保持这么干净整洁，真难得。 出来前洗过澡。 哦。 陆延辰临出来前还暗自腹诽，自己倒像是刚谈恋爱的毛头小子，见女朋友前要洗干净整洁一些，唯恐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有个问题归小在陆延辰临走前就想问，结果给忘了，后来因为电话里有监控也没敢问，如今终于等到了机会。 你们基地有女学员吗？ 有。 还真有。多吗？ 不多。 你带几个？ 10几个。 归小默不作声，将手插进陆延辰两侧的裤兜里，如此环抱着陆延辰。这个动作他过去常做，除了能够摸到烟盒打火机，也碰不到什么新鲜东西。可这次不同，归小的手指碰到个戒指，先是一愣，然后马上把它握在手心里，缓缓抽手。很小一个戒指，归小唯恐稍一激动就掉了，滚到哪里去找不到。陆延辰一定知道自己摸到了，可偏偏就当什么都不存在，头一偏去指抽油烟机。归小了然，伸手去打开抽油烟机。 帮我点根烟，左兜里。 归小将烟盒和打火机掏出，一眼摸出了一根烟，塞进他嘴唇间，手心还牢牢攥着戒指，去给陆延辰点烟。火石擦的一声，没着，又接连打了2下，才算是点着。小小的火苗将将要挨到香烟头端，眼看就要烧着烟丝了。 小心点，手里东西别掉了。 归小叔的将打火机放下，瞪他，颧骨上烧着烫，像被火燎了一样。 不喜欢？ 也不问我就买。 不喜欢没关系，明年再买。再不喜欢，后年再买。等老了拿根绳子拎一串挂脖子上，谁都没你戒指多。 归小被逗笑了，推搡他。陆延辰像是没提防，刀柄都脱手了。却又打个圈捞回来，明晃晃的光闪过去，下一秒就稳稳握在掌心里。 哇，你怎么弄的？哎，快教我，快教我！ 陆延辰见归小兴致勃勃的模样，倒像个小新兵，刚下部队，满心觉得反恐队里全是深藏不露、武功超绝、飞檐走壁的高手，瞧什么都新鲜，看什么都热血沸腾。陆延辰哪里舍得让他玩刀，将刀放在切菜板上，擦了双手，去从归小手里拿了打火机点烟，抽了一口。 试试大小。 嗯，刚刚好。哎，你那个呢？ 嗯。 陆延辰抬手，话刚说完，归小就看到了，那左手上无名指套着的，不就是另一只？归小的心顿时软和得不成样子。 怎么现在就戴上了？ 方便。 其实是在基地里，那帮教官拿自己很受女学员欢迎这个事儿开玩笑，反倒是提醒了陆延辰。读书时和归小在一起，归小就很在意这种事。今天听同年级的人议论，明天听跨年级的传话，后天再被海东逗一逗，归小总是提心吊胆，旁敲侧击地问他，是不是哪班哪位女同学过去对你有意思，现在有意思，未来可能会有意思。也就是陆延辰素来喜欢独坐最后一排没同桌，否则一定还会从海东和孟小山那里编出个同桌的你。虽然不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，陆延辰都不认为这种事会发生，但有必要防患于未然。于是不方便出基地的他特地上网查了想买的戒指，准确估算出尺寸，让能出基地的教官给自己去市区带了一段回来，自己先带了。 你都带了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 归小也悄悄戴上，举起来对着光看， 两粒小小的挨在一处的碎钻又亮又静，越看越喜欢。他索性将中指的戒指摘了，两人都笑出声。 你看。 嗯。 身后的人又往自己身上使劲靠了靠，陆延辰察觉了。龟小喉咙口有些发紧，脸红着，他点了脚，呼吸挨在陆延辰耳边。 先让我做饭。 本来想晚上和你说的。我好像怀孕了。 咕嘟嘟的汤水炖着鸡，除了这个声音再没其他，全世界都没声音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